在朝鲜各地青年努力取得喜人的成就，他们竭诚拥护朝鲜劳动党的领导，积极展开生产建设斗争，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胜利。仅在忠诚的200天战斗期间，就完成了数十个项目工程，有500多台设备和机械被命名为青年号，有17000多人分别完成了国民经济的4年、3年、2年份计划。